像夏天的风，吹过那么凉爽安静。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。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，就像倾盆大雨，舍不得你是爱你的心。我要唱给你听，陶醉在你给的甜蜜，陶醉在你给的甜蜜。 想必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，不用说过多的介绍了，大家非常熟悉。这首就是《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》。这首歌由周杰和林心如联袂演唱，是电视剧《还珠格格二》的片尾曲之一，表达相爱男女之间深深的依恋和款款柔情。一起来听到《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》。 天涯。